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

旋律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？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，

就一三一，三角关系会不会流行？需要一种机器，扫描不让人黏黏黏黏。有没有别人和你在玩电子情绪的游戏？ 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照你没说的去想要。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。想假如看过几次爱凋谢，才甘心在孤独里疯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

许见面破坏想念，你只适合被怀念。记忆里的爱好美，像烟火绽放在从前。爱情之所以好美，往往是结局不完美。是什么让曾经的依恋都改变心中写满回忆信件，不让别人去翻阅。也许见面破坏想念，你只适合被怀念。记忆里的爱好美，像烟火绽放在从前。爱情之所以好美，往往是结局不完美。瞬间有种时光褪去的感觉，回到了从前。太复杂思绪弥漫着爱恨诡异的滋味，这时候四周默默无言，好暧昧。你笑容被骗，哦耶耶，我想你还是没解。面对面只剩一种许愿，无法再跨越。看着你的有一种新的机会，是什么让曾经的依恋都改变？熟悉的气味，我闻到，哦，在相遇的瞬间，有种时光倒叙的感觉，回到了从前。太复杂思绪，弥漫着爱恨诡异的滋味，这时候四周默默无言，好暧昧。 此刻唯一你相伴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有雾霾， 用天空雾霾。 换滤网太麻烦， 不用滤网。 效果呢？ 一眼可见。 厉害了，天空雾霾， 120平米一键开启，清新空气。 6021-9900，6021-9900，天空雾霾才有未来。 除了我，都是将就。 造啊！

情是永远的记号，跟着我的呼吸，直到停止心跳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梦想着偶然能有